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74章，寨城城主。 什么人？ 江瑶紧张地注视着那个影子，同时与陆星月一起小心翼翼地将身形隐藏于小巷的阴影。而不远处的那道影子倒也并没有上前的意思，只是依然佝偻着身子矗立在弥漫的薄雾之中，不知在看些什么。 怎么会出现在这儿？ 陆星月轻声自语着，原本那副轻松的表情转眼间便被认真严肃的样子所取代，连周身的气息也瞬间沉静了下来。他轻轻贴着墙壁，一步一步退入小巷，同时指示着江瑶跟他一起往小巷另一端的出口走去。然而还没等走出巷子，却又猛地停住了脚。只见小巷出口的另一端，同样出现了一个一模一样佝偻的身影，在迷雾中若隐若现。这是……江瑶一愣，回头看了眼身后的另一端出口，实在无法相信刚才还甩在身后的那道佝偻人影怎么会眨眼间又出现在了自己的面前。 唉，真是麻烦。 陆星月撇撇嘴，随即抬起头迅速扫了一眼小巷上方四周，这是一处有两座高大建筑物的夹缝形成的狭窄小巷，目击之处除了两边高耸的建筑物外墙之外，就只有顶上那暗紫色的一线天，乍一看似乎没有任何可以攀爬的地方，不过对于陆星月来说却并不是障碍。只见他伸手一挥，一条带着钩子的淡黄色光索再次从他的手心穿透而出，以 Z 字形朝着上方迅速穿梭。不消片刻，一道道由光索交错组成的简易缆绳便出现在两人的上方。 跟我来， 陆星月说着，随即便像只小猫一般无声地一跃，双脚稳稳地踏上了如细丝般的光索，并开始跳跃着迅速沿着交错而上的光索向右侧楼顶爬去，转眼的功夫便甩开江瑶一大截。 还愣着干嘛？快跟上来啊！ 似乎是注意到了身后没人，陆星月不得不停下脚步，有些不耐烦地催促着。而江瑶看着头顶那片如蛛网般纤细的光索，心中不禁有些打鼓，但也只能硬着头皮试着抓了上去。不过好在他多少曾受过恶魔老太婆的训练，虽然速度比不上陆星月，但总算还是勉勉强强地往上爬。凛冽的穿堂风不断吹拂在江瑶耳边，宛如鬼哭般尖利地呼啸着，而那纤细的光索也在风中轻轻摇摆，为江瑶的攀爬带来不少难度。江瑶努力地稳住身形，抬头一看，发现陆星月已经快爬上楼顶，他又下意识地往下方巷口望了一眼，弥漫的薄雾中小巷外那道影子似乎依然没动。但令他惊讶的是，他随即又望见一道同样佝偻的人影从迷雾中缓缓走出，站在了先前那道影子旁边。 怎么回事？不止一个家伙。 江瑶一愣，忽然想到了什么，转头看向小巷的另一边， 在俯瞰的视角下，果然发现最初他们看到的那道影子依然站在那里。不仅如此，更多一模一样的暗影开始陆陆续续地从迷雾中走出，如幽灵般在周围游荡着。这到底是……意想不到的情景令江瑶有些愣神，而此时又一阵气流猛地刮过，江瑶连忙抓住光索稳住身形。待到气流过去，他突然发现原本隐藏在迷雾中的人影竟已悄然出现了真形。只是这一看不得了，差点把他吓得从光索上掉下来。这哪里是什么人呢？根本就是一群来自地狱的怪物。佝偻干枯的身躯吱吱嘎嘎，破败暗灰的长袍悠悠飘荡，两条长度过分的胳膊带着锋利细长的五爪从长袍两旁垂下，一直拖到地上。硕大的头部被带血的绷带所缠绕，一只尖角从头上破顶而出。然而更为骇人的是，在那所谓的脸的正中，一颗硕大的血红眼珠正不自然地四下转动着，像是在搜寻着什么。我去，这都是些什么东西啊？江瑶低头望着那群散发着危险气息的独眼怪，心中对这座诡异的九泉寨城再次重重打上了一个问号。他甚至有些怀疑自己就这么跟着陆星月来到这里到底是不是正确。惊疑不定之际，他忽然发现有一只独眼怪竟然慢慢走进了小巷，朝着自己攀爬的位置渐渐靠近。不好！江瑶一看，哪里还顾得上胡思乱想，他忙不迭地加快了行动，手脚并用地朝着上方爬去。然而祸不单行的是，那凛冽的穿堂风此时开始猛烈地呼啸了起来。焦急的江瑶忙中出错，手上一个抓空，身形顿时失去平衡，眼看着就要往下掉下去。轰隆隆，一阵闪电忽然毫无征兆地劈过暗紫色的天空，雷电的轰鸣震耳欲聋。而小巷中的那只独眼怪似乎也像是察觉到了什么，抬起缠满绷带的脑袋，将血红的眼珠转向自己的头顶。只见小巷上方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独眼怪盯着上方看了片刻，忽然扬起锋利细长的爪子，轻而易举地便插进了右侧建筑物的墙壁。一缕青烟从爪子四周袅袅传出，建筑物表面顿时像被腐蚀了一般开始变黑。然而独眼怪却并没有就此作罢，而是随即两爪交叉，像是壁虎一般的贴着墙打算向上爬去。只是没爬几步，便听一阵如婴儿啼哭般的声音从巷子外传来，似乎是来自同伴的召唤。独眼怪停下步伐，回头望了眼巷子外，停顿了片刻后便掉头跃下墙壁，离开了小巷，混入了同伴的队伍里。短短十数秒后，聚集在巷子外的独眼怪们像是忽然获得了某种指令一般，朝着某处匆匆而去，转眼间便消失在了迷雾之中。扑通扑通，江瑶按着狂跳不止的心脏，看着下方离去的独眼怪，紧绷的身体终于松弛了下来。他无力地靠在窗框边缘，转过头将感激的目光投向身后的陆星月，开口说道： 刚才真是谢谢你了。 都快被你吓死了，还好我眼疾手快。陆星月无奈地收起了缠在江瑶身上的淡黄光锁，要不是他在江瑶快要掉下去的一瞬间出手将他救下，并拉进右侧建筑物顶部的这扇窗内，恐怕江瑶就算不摔死也难逃独眼怪物的魔爪。 抱歉。 江瑶说着从窗框边缘跳入室内，这才注意到自己被带进的是个什么样的地方。这是一间昏暗的储藏阁楼，一件件女性戏服衣裙被整齐地晾在一道道绳索上，几乎占据了整座房间。房外隐隐约约有些娇媚的笑声传来，看起来这个地方似乎是个声色场所。放心吧，这间屋子里没人，暂时安全。陆星月看出了江瑶的不安，开口说道，等外面那些家伙走远了我们就离开这里。 话说刚才外面那些怪物到底是什么？ 想起那些独眼怪，江瑶依然心有余悸。那些家伙名为古雕，是九泉寨城城主司幽的直属杀手，也是被司幽所改造的傀儡。他们没有自主意识，完全听命于司幽，而且战斗力强，凶残嗜杀，被他们盯上的话几条命都不够掉的。陆星月解释道，不过他们一般只在皇城出没，如今出现在这里怕是……陆星月若有所思地将视线投向窗外，没有说下去。 你刚才说的皇城，那又是什么地方？ 江瑶问道。就是九泉寨城里司幽所住的地方，是一座城中城。在九泉寨城里，司幽就像是皇帝一般的存在，而他所住的区域便被称为皇城。陆星月解释着，对着窗外的某一处一指，喏，那边最显眼的城堡区域就是皇城。江瑶顺着陆星月所指的方向望去，果然在一片密密麻麻的建筑群中看到了一片高高耸立的连绵城堡，暗红色的砖墙层层叠叠直冲天际，而在砖墙内部的建筑物则是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诡异风格，在一群破败颓废的建筑堆里显得格外鹤立鸡群。传说在这皇城里面啊，藏着司幽搜罗来的各种奇珍异宝，连墙壁都糊着金箔，富丽堂皇的程度远远超过阎王所在的冥府，而且据说里面天天酒池肉林，歌舞升平，司幽这个皇帝做的可是逍遥得很呐。陆星月对着江瑶绘声绘色地介绍道，不过这座皇城里面可是机关重重，而且易守难攻，想偷偷翻墙进去是不可能的。曾经上届阎王集结了一大批鬼兵想要攻下九泉寨城，但硬是在皇城这里败了下来，那些闯进去的鬼兵没一个出来，据说都被司幽给吃了。后来阎王考虑再三，最后下令撤兵，再也没敢踏进这里。 这么厉害，这个司幽到底是何方神圣？ 江瑶问。我对他了解的不多，只知道他和他的那帮部下好像是从上古战争后就从地界来到了幽冥界，似乎已经是不妖不魔的存在。陆星月说道，不过他的实力很强倒是事实，有传言他是获得了某种神秘至宝才使得力量大增的，具体是什么谁也不知道。 能使他强大到抵御阎王鬼兵的至宝吗？真是令人好奇啊。 江瑶拖着下巴轻声嘀咕道， 话说回来，你看上去年纪轻轻，知道的还不少吗？ 其实这些大多是我义父告诉我的。陆星月顿了顿，轻轻移开了视线。我是个孤儿，是我义父从路边捡到了我，并独自把我抚养长大的。比起我来说，阿才是个真正的异界商人，知道的比我多多了。只可惜……陆星月话说到一半，没有继续说下去，而江瑶也敏锐地注意到了对方脸上一闪而过的落寞之色，一时也不知道该如何接话。正当沉默之时，他忽然听到一阵吱嘎的声响从阁楼门外由远及近，似乎有人从楼下慢慢走了上来，而目标正是两人所在的这座阁楼。江瑶和陆星月对视了一眼，不约而同地迅速俯身躲在了一处杂物堆之后，伴随着阁楼大门打开的声音，他们看到了两道人影出现在了门口，并且一步一步向着两人所藏身的杂物堆慢慢靠近。